long and lasting love， 这世上已不多记载，你却是我心中所想，真心算爱是漫长，求天方爱未老。此生主宰，不需爱意被沧海。